87.8。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有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此前在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比较少涉及的项目，但是呢今年这个项目一下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11月16号，随着来自中国的车手周冠宇宣布加盟阿尔法罗密欧车队，我们中国也终于诞生了第一位一级方程式 F1 的赛车手。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 F1 的话题，说一说我们中国 F1 第一人。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呢，稍早也为大家发送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说到像周冠宇一样在一个项目里面成为第一个加盟参与这项运动的中国选手，我们大家会想到其他的一些中国体育项目当中的哪些破冰者们在您的记忆当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发表您的观点。而在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上面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因为这边也有视频直播的内容。如果您打开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可以看到在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间里面和林苑一起坐在这里的还有我们的两位好朋友，来自我们的F1 的专项记者，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于博川再次出现在了直播间里面，欢迎博川。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当然博川今天还为我们隆重的介绍我们 F1 解说界非常年轻有为的解说员刘耀，也欢迎刘耀的到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能够第一次来到北京体育广播跟大家来分享 F1 当中的故事。 嗯，在微博当中我们看到刘耀一转发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也受到了很多小伙伴的热情的互动哈。在解说 F1 的这些转播的评论员解说员当中，刘耀其实还是非常的有知名度的，是吧博川？ 可以说是年轻一代 F1 解说员当中的佼佼者，这是我听到的原话。嗯， 解说的特点是什么？ 解说的特点， 作为一个像你这样资深关注 F1 赛事转播看了这么多年的观众的视角来说，有什么样的转播方面的特点？ 我相信很多听刘耀解说的都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特别喜欢数灯，就是在因为 F1 起跑的时候会有五盏红灯依次亮起，然后同时熄灭的时候，就是这个比赛起跑开始的时候。那么刘耀他个人非常可以说特色鲜明的一个解说风格，就是他会数灯，他会说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灯灭，比赛开始。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 slogan 吧。对， 就是倒计时的方式是靠数灯来完成的。 对对对对。嗯，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 F1 这样的话题，虽然在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涉及的次数并不是很多，但是其实关注中央电视台这么多年来给大家带来这个项目的转播，包括现在有更多的网络平台加入其中之后，我们中国的 F1 车迷的数量并不少，大家关注这项运动的这种粘性非常高，持久度非常的长。在这么多年在这项运动的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去追逐外国的明星，接着我们迎来了中国的第一条 F1 赛道，现在我们又能够终于带着这种期盼的心情见到了第一位来自中国的 F1 车手，这中间的跨度其实每一个都是以十年左右时间来十多年的时间来计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心情应该说还是会逐渐朝着更有希望的方向在发展，现在有一种终于成真的感觉。所以想问问刘耀，在第一时间听说周冠宇正式签约，当然我听说你知道消息比我们要早了很多，知道他能够签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因为我作为 F1 的车迷也非常多年了，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知道 F1， 可能从零几年开始知道迈克舒马赫，然后看到有中国的中国大奖赛， 包括上海国际赛车场，那么这些记忆停留在我们的脑中其实已经有十几年了，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伴随着周冠宇的出现终于是有了一个突破。我知道周冠宇官宣呢，可能要追溯到他官宣前一个多礼拜的时候， 一个多星期就知道了，比我们早十天。 对，因为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内部的工作，推广的工作，包括对于周冠宇的一些宣传，那么对于 F1 在中国这边一些针对周冠宇这个官宣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开句玩笑话，憋得也挺久的 啊，确实好多人都会来打探消息。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要忍住。 对，当然这个消息从最早得知啊，听说，那么也是从国外的一些媒体传闻，说是九月份就已经开始谈了。 嗯， 当时其实有很多的中国车迷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兴奋了，但是我们心里非常清楚的是，直到官宣那一天，你才能够做出一个最终的确认。 嗯，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等待着官宣的到来，从九月份等到十月份再到十一月份，这其实中间也传出过很多其他车手也会来抢这个席位，或者说这个车队方面也会有一些这个出售给其他的老板的一些可能性。 嗯， 所以周冠宇的这个官宣呢，从最早的九月份传闻到最终的落定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非常开心啊，最终是能够看到中国的第一位 F1 正式车手尘埃落定。 嗯，确实能听得出来，就你自己个人的心路历程来说，先是知道这个消息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又要接下来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要隐忍着这个消息，当然中间还有隐隐的担忧，就会有什么变数产生，直到最终这个消息公布给大家，由周冠宇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表述，我们先来听听周冠宇自己是怎么说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冠宇，很高兴在这里向大家宣布，明年我将成为阿尔法罗密欧 Allant 车队的正式 F1 车手。那么 F1 车手一直是我儿时的梦想，也是从小一直追求的目标，这一次自己也是终于可以真正的去成为20人中的之一。那么很感谢所有车迷们，还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团队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那么我自己也是很努力，包括明年我觉得我需要更加的努力，不仅需要去提高车队的所有人的成绩，还有要向我自己的很好的队友波塔斯去好好的学习。那么我也期待 F1 中国大奖赛可以早日回归赛历，可以和大家在上海赛道一起见面，然后希望大家明年关注我的比赛，谢谢大家。 嗯，这就是周冠宇自己的一番表述，我们听起来也都非常的为他高兴。而说到听到他这番表述的时候，我和两位的心情肯定不一样，尤其是刘耀跟周冠宇也有一些接触，听到他这个表达会非常替他高兴，同时也会觉得很亲切吧。 对，我跟周冠宇应该最早的一次采访是在2019年的中国站啊，当时他是雷诺的青训车手，那么那一年也是他首次加入到 F2 的比赛当中，那对于他来说这是全新的一段磨练当时采访他其实感觉还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当然现在也很年轻了。 嗯，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没有经历过 F2 赛场洗礼的那种有一点稚嫩的感觉，但是经过这三年他在 F2 当中的一个努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他在进入到现在 F1 的一个殿堂，你会感觉到他的成长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我也会跟他经常去跑一些 F1 的电竞的游戏的模拟。 嗯， 因为他作为车手呢，除了比赛之外很多要做一些训练的工作，但是也会有一些自己支配的时间。 就是你跟他一起玩电竞的游戏是吗？ 是， 这上你有接近或者胜出的可能吗？ 跑不过他， 跑不过，还是跑不过。 因为这个特别是去年疫情的期间，因为没有比赛，那么他在英国其实也有很多的空闲的时间，那么组织我们跟他一块儿去私下里面跑一些赛车的游戏其实这个过程还是能感觉到他非常的亲切。 嗯，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他建立了非常特殊的一段友谊吧。 嗯， 所以我其实在得到最终的确认消息之后，我是私下里面跟他先祝贺了一下，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怕官宣那天祝贺的消息太多，你看不到我的。 但是确实也从他那里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证实会加盟。 嗯， 那他当时自己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一个远要比现在做正式官宣的时候的这种冷静的状态要兴奋的多吧。 嗯，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直以来都很冷静。 嗯， 因为 他其实见过的大风大浪也很多了啊，这个从 F2 当中各种各样的比赛的情况，那么这个谈判的过程当然也是就像我之前说的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所以啊，他可能就抱着一颗非常平常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最终官宣的到来，当然我相信内心还是肯定非常开心的， 嗯，一定会非常的兴奋，对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一天，当然对于关注 F1 的中国的车迷来说，这其实也是他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小鱼关注这么长时间的 F1 怎么看？周冠宇， 我印象中关于中国人和 F1 的交集其实可以追溯到很早之前，其实从2004年印象中应该是 F1 第一次进入中国，在上赛道举办了第一场比赛，然后后来2005-2006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当时上海站是整个赛季的收官站吧，刘洋没错对吧，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有阿隆索在这边的夺冠，而且2005年后来翻出来这个照片，在观众看台上拍到了一个小男孩，他举着一个雷诺的一个大旗，那个就是周冠宇，当时周冠宇好像只有5-6岁左右的样子， 对他当时就特别懵懂的一个小孩的一个面孔，然后举着一个雷诺队的车队的一个队旗，那个时候我相信在他内心深处就相当于是种下了一颗种子，可能一个 F1 车手的梦想就是从那边开始的，就是我能够在看台上看到我的偶像驾驶着赛车从我眼前飞驰而过，所以可能之后当然周冠宇他有自己的一个奋斗的历程，那么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其他的中国车手，比方说像马清华等等，他们都是驾驶过 F1 赛车，但是并没有成为一个正式车手，可能是在练习赛或者是一个表演性质的一个比赛当中驾驶着 F1 亮相赛道，但是真正的以一个正式车手的身份，我要去征战一个完整的赛季，需要为车队去打拼积分，去争取这种荣誉的时候，我觉得周冠宇终于做到了，这个过程跨越了甚至都不止一代人的努力，可以说跨越了几十年。 嗯，也想问问刘耀，在这个中国选手、中国车手去驾驶 F1， 包括甚至于去当试车手和真正成为 F1 车手这20人当中的一个人征战一个赛季，这之间这个差距到底是有多大？跟我们形容一下。 简单来说，目前 F1 当中是有实施车队，那么一共是有20个正式的车手席位。所谓的正式车手呢，就是你可以去跟随车队参加到全年的20多站的比赛当中。那么测试车手或者储备车手呢，你只能是作为车队的第三车手，其实你是可以说你是一个 替补， 对替补的角色，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说，你更多的是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像过去我们中国有很多非常出色的车手，程从夫，还有像马清华，还有像方俊宇，他们都是离 F1 过去非常非常接近，可能参加过青训，可能参加过F1 大奖赛的第一次自由练习赛，但是呢他们都没有达到就是跟车队正式的签约，作为正式车手参加到 F1 大奖赛的正赛当中，所以这一环对于周冠宇来说真的是中国赛车、中国体育的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你要想象全世界这么多人，只有20个人最后能够去参加到 F1 的正赛，这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非常非常的难得。 嗯，确实，就说到了赛车，因为它是一个个人项目，它不像一个集体项目。刚才我们用替补这个概念，如果说在集体项目当中，你是一个替补队员，可能你在漫长的赛季当中，或者在一些比赛里面，你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机会出现你上场的可能。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赛车界的可能试车手或者就是有机会驾驶过 F1 车的这些人，那此生他最接近的可能也就只是测试的这一次，就这个之间要怎么取得突破，取得什么样感觉是这个质的飞跃，才能终于有一天成为这样的车手呢？ 那么成为 F1 的正式车手，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要经历过非常多的磨练啊。因为你如果想去成为测试车手或者说是储备车手，那么你在低级别的方程式当中，比如说 F2 和 F3， 你跑出一定的成绩，那么你跟比如说法拉利啊、梅赛德斯或者 Alpine 他们的青训有合作的话，你就有机会去驾驶 F1 赛车。但是这个驾驶呢，仅限在非比赛周末或者说 F1 大奖赛的第一次自由练习赛当中。练习赛呢，就是大家可以去上场驾驶赛车体验赛道， 找到赛车的这个感觉，熟悉 F1 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就像我说的，开到 F1 赛车跟你参加比赛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就像刚才林媛姐姐说的，这个怎么去当正式车手。那么如果你在 F2 或者 F3 当中，比如说新秀年第一年进去比赛，你就能够拿到总冠军，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天才级别的表现。像现在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啊，像这个明年要去到梅赛德斯车队的拉塞尔，他们都是能够在 F2 第一年去跑的时候就已经是拿到了总冠军，这是天才级别的表现。而且你要知道的是，在这个在 F2 和 F3 当中竞争是更加激烈的，因为他们的赛场上面可能会有超过20个接近30个车手同场竞技，大家的年纪有些会比较类似，有些可能年纪会偏大一点，所以经验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大家的资源呢也会不齐。那么在 F2 和 F3 当中，大家所驾驶的赛车基本上是一个底子，就基础是一样的，那所以就非常考验车手自己的一个能力。那么你在 F2 和 F3 当中突出表现的话，你就有机会去敲响 F1 的大门，注意只是敲门，因为你要想去踏进这个大门，你还要去等待有合适的机会，以及说关键的时候可能还需要有很多的这个赞助的支持。所以进 F1 当正式车手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太难了哈。在微博当中我们有好多的朋友出现在这里来支持刘耀，像与想念同眠，包括川川也都在发表评论，同时也提出问题，问说川川就问说周签了几年呀。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官宣的新闻稿当中没有提到啊， 所以才来问专家。 当然我也不太方便问他， 不方便问，这涉及商业秘密是吗？ 对，这其实涉及到他们就是官方的一些跟车手车队之间的合同的问题。那么这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车队跟车手之间官宣的时候不会去过多的提及究竟签了几年，他有可能是签了一年，有可能签了两年，有可能是签了二加一，就是两年正式加一年备选，那么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看到一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领队的采访，就是说他们觉得如果只培养周冠宇一年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概是可以期待至少有一个两年，那么这两年对于周冠宇来说将会是非常关键的学习的阶段。 我来解读一下刘耀刚才的这个意思，言外之意就是应该不只签了一年，但是第一年应该很关键，确实第一年的表现你能不能打动车队，能不能够签下一份长约，能不能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是能够在这个赛场上能够站得住脚的，他第一年新秀年的表现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关键，大家都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什么话分两头，就是你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中国体育的破冰者，大家列举了非常多这个响亮的名字，比方说像宋彦军也在说感觉破冰者他想到的是叶乔波，速度滑冰的第一枚冬奥会奖牌获得者，同时呢像陈露第一位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这是燕林列举的，也有人列举了短道速滑的王蒙、赵斯卡迷弟包括也有人说到李娜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网球大满贯单打冠军的选手。就这些选手其实我们说他们是破冰者，他们已经是取得了一个载入历史的成绩。但是周冠宇这边呢，我们今天其实是把他当他站上 F1 的赛道的那一刻，我们就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因为从这个难度上，刚才刘耀也介绍了，能在一步一步这种阶梯性的前进来到 F1 这个赛道，对于太多的人来说这就是有巨大的鸿沟难以跨越的，而今天他终于跨越了。但是说到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什么，现在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的，是吧？ 对，因为进到 F1 的话，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 F2 和 F3 大家用的车的底子是一样的，因为车架和引擎和轮胎都是赛会去统一的划定的，但是呢进到 F1 就不一样了。 F1 之所以这么特别，作为全世界顶尖的赛车运动，一个很大的原因，它的每一支车队都有自己做研发、做 打造赛车的一个能力，可能说这个有些车队没有自己去做引擎做变速箱的能力，但是他们至少空气动力学的套件以及赛车的底盘必须是要由自己设计的，这其实是 F1 非常特别的一点，而且可以说得上是全世界赛车运动当中唯一的一项全场的赛车，每支车队都是自己研发赛车的这样一项赛车运动，所以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那么说到不一样的赛车呢，就会影响到车手的成绩了，因为各家的资源不一样，各家的这个可能这个研发能力也不是很一样，所以肯定会有大车队成绩比较靠前，有小车队成绩比较靠后，所以我们只能期待明年周冠宇的表现吧。 对，刚才其实刘瑶在介绍F3 和 F2 的时候，我当时就想问，那特意他听没听他的话音里面说到那么多年龄相当的选手，大家在水平表接近的赛车的帮助之下，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到了 F1 层面的竞争这一个环节就本身就会有很多的不同。另外像周冠宇就还要面对的就是年龄跨度也会更大一些，就是最最顶尖的不分年龄段的每历年的高考状元集在一起跟你一起去竞争这么一个大场面，这对于他来说也会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那这些都想到了的话，我们现在怎么听起来就觉得刚刚站上这里喘一口气但是真的困难比梦想更沉重一些。 对，因为其实周冠宇面临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我也不想回避一些周冠宇所面临的挑战，因为就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说一个黄皮肤的人种能够踏入到这个围场当中，而且以一个正式车手来去参赛，他肯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其实包括他能够获得这个席位，他所顶替的这个车手，我简单来说，阿尔法罗密欧就他加盟的这支车队是一支意大利的车队，那么就是周冠宇顶掉的这个人的这个车手，他是一名意大利车手，所以在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官宣之后的第一时间，那么在这个车队的官网下面就涌入了很多意大利的车迷来去对车队包括对周冠宇进行一些质疑，甚至会有一些比较言语激烈的攻击，所以可以说我觉得周冠宇面临的压力是特别大的。但是同时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周冠宇他可能驾驶风格或者他私下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稳重，是能够比较沉得住气的一个人，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怎么样去化解和应对外界的这些压力和质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还是请刘耀多陪他玩几盘游戏来舒缓一下这个压力，来解压，这个非常的重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现在想想也是并没有那么容易的，可是既然走到今天这一路都说不上容易两个字，那就让我们一起和周冠宇都再向前看看看有没有这么一个很高的平台和起点之下更好的一个发展。这边有人也在说，这是叫 LuckyDY 说我等周冠宇进 F1 已经等了两年了，周二的官宣真是让我高兴的起飞。他说之前等程从夫上 F1 已经失望了好久，现在终于等到了周冠宇，那也是非常关注 F1 这项运动的车迷，其实有很多车迷的反应都会是这样的吧。 对，那天我看到 F1 的官方的微博以及其他的平台，包括周冠宇自己的平台下面非常非常多鼓励他的人，为他兴奋的人，就像刚刚观众们的留言所提到的，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车迷终于是有一位可以为之呐喊为之期待主场作战在家门口迎来自家车手的这样的一个人，周冠宇就是这个可以让我们感到兴奋的人。虽然刚刚我们提到了有一些可能要明年非常期待他的成绩，但是我觉得意义第一步就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意义上面。而且 F1 现在已经是有超过70年的历史，他是第一位中国的车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我真的为他感到非常的高兴以及自豪。 确实，用户1908也说，哎，这个可能 F1 觉得有点远，说是不是今天又要各聊各的？那但是他得说 F1 还是爱看的，但是不特别关注。我觉得， 很多人都是爱看 F1 的，包括电视转播的时候，我觉得在转播的过程当中，尤其在周末大家在家里可以休闲，在家里放松的这么假期当中， F1 也可以作为很好的背景音在家里播放这个转播的时候。 我印象特深刻，就是04、05，包括后来那时候我正好上初中，那是咱们国家最早开始播这种 F1 的比赛。我觉得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的赛车引擎也和现在不一样，那种引擎的声音分贝是非常高的。 嗯， 那个时候就是引擎呼啸而过，那时候觉得哇，这个运动太酷了，而且能够以这么高的速度在赛道上去驰骋，确实是一种很不一样的这种极速的体验。 就说到这个观看 F1 比赛的体验，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在电视转播的时候看着特别的好看，然后就会我刚才说到打他做背景音的时候就一直听着这样的引擎声，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氛围。但是到现场之后觉得超越我的想象的这种巨大的噪音的声音就会带到另外的一种状态里面，就是我想的还是有点不一样。是不是会这样？ 现场观赛，其实如果去过现场看比赛车迷们应该会感受到现场的氛围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在电视机前你可以能会了解到非常多比赛当中车手的一些圈速的信息，大家进了几次站，用了什么样的轮胎，对于比赛的全局会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但如果你去了现场，氛围是第一重要的，你能跟很多志同道合的车迷一块儿去支持你喜欢的车手，你感受整个比赛周末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刺激，非常的爽。但是如果你要想去看完整一场比赛，了解透彻一场比赛，在现场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怎么说呢，你不可能一年所有每一站比赛都跟去现场。对于普通的车迷来说可能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偶尔一年有一个这样的周末还是非常特别的。 对，特梅普这位就是说去现场看更刺激，永远的儿媳妇说去上海看过比赛，一个字爽。在现场的这种感受还是不一样。但是作为广播记者，你知道最早上赛道刚开始第一年比赛的时候，我们在现场尝试要去连线，家里可能听不太清楚连线那边的声音，你知道吗？ 后面混着引擎声、欢呼声。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1908也给我们提建议说，既然聊 F1 更多的还是应该从基础聊起，那您给我们提几个带有基础性的问题，看看我们的基础车迷们大家希望从哪个方向开始了解熟悉 F1 这项运动。因为毕竟现在这项运动当中也有我们的中国车手参与其中，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面我们说了，都在比赛里面你有倾向性，你有支持的对象的时候，你在关注这个比赛的时候的那种心气儿和那种整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当我们在看 F1 转播的时候，先别管那些引擎的声音，管什么其他的这些谁跑在最前面，但至少我们有一个聚焦希望镜头灯给我们一路，永远锁定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来自我们中国的车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 F1 中国第一人周冠宇的话题。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印象深刻的中国体育项目的破冰者。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会在直播间里面继续邀请 F1 的解说员刘耀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更多的观点。不要走开，一会儿体坛夜话会继续精彩。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呢，我和我们的记者于波川邀请我们的非常熟悉的 F1 解说员刘耀，因为我其实今天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刘耀，但是看到在微博当中很多很多刘耀的小伙伴支持者在这边来跟大家一起互动，包括像 刘耀的女车迷，我猜 一定都是女车迷吗？包括太阳也爱捉迷藏，还有 Stephen 孙，然后包括好多好多的朋友都在这边，瑞16849等等等等，大家都在关注F1 的话题，也请一会儿瑞16849也说想请耀哥预测一下明年的成绩吧，没有点名儿，是预测周冠宇的成绩，还是预测明年 F1 整个这个赛事的成绩呢？ 可以就先说说周冠宇就可以。 OK， 那么周冠宇，相信各位球迷朋友们应该会非常的关注他。但是呢，说句老实话，明年因为 F1 迎来了可以说是7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技术规则大改，所以明年的赛车的性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以及竞争格局肯定会重新洗牌，所以我现在去预测阿尔法罗密欧明年的一个竞争能力，其实说句老实话是不太负责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上赛道之后他们的新车会表现得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按照过去几年阿尔法罗密欧的赛车性能去划分的话，他们可能还是处在一个追逐者的一个位置上。 嗯， 那么对于周冠宇来说，我觉得第一年最主要的目标可能是去在正赛当中进入到前十去完赛获得积分，或者说是排位赛当中努力的去挤进到 Q2 当中，第二排位赛的第二节，这些是比较基础的一些目标。那么对于同时也是要考虑到阿尔法罗密欧赛车的一个竞争性能啊，他们并不是头部的大车队。 嗯， 所以定这些比较现实的目标，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 刘耀刚才讲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F1 呢，它是每年会在不同的地方举办这种分站赛或者叫大奖赛的。然后除了比方说周五周六进行的练习赛之外呢，那就是排位赛和正赛是比较就是能够关乎成绩的。那么首先进行排位赛来去决定正赛当天的发车的顺位。那么排位赛呢会一共进行三节，每一节会刷掉后五名的车手，就等于是本来是20个车手，然后所谓的 Q1 就是第一节排位赛会刷掉最后五名，然后剩下的15辆赛车去进行 Q2， 然后再刷掉五名，最后由10辆赛车在赛道上去进行前10名的这样一个单圈速度的这样一个角逐。所以可能就像刚才刘耀说的，我和他的看法有一点类似，就是可能排位赛你能够进前15名，努力一下看能不能进到第三节的排位赛 Q3， 能够进到前10位。然后正赛的时候特别是要去把握住那些可能比较场面比较混乱的比赛，能够这样能够尽量往前去追一追，能够以前10名完赛。前10名是有分的，也就是周日的正赛前10名都是有积分的。我觉得对周冠宇来说，如果在明年的赛季当中尽早拿到一个积分，哪怕是只有一分也是很重要的。 这边也有人提到说是不是得先看东侧怎么样。 对，明年的东侧会非常的关键，在2月底到3月初，目前定的计划呢是要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进行5天的东侧，然后再去到明年3月份的揭幕战，也就是巴林的国际赛车场那边会再进行3天的东侧。明年东侧呢一共是8天，冬季测试呢其实就是整个所有的车队在经历了一整个冬天或者说前一年一整年的研发打造出来的这台新车上赛道去跑。因为现在 F1 的这个测试的规则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除了官方的测试时间之外，他们想要去上赛道实地的去测试赛车性能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再加上明年呢是 F1 7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技术规则大改，基本上就等于是把过去的赛车推倒重来，重新设计新车，所以呢，明年的这个变化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而冬季测试，我们可以对于明年赛车各家的一个赛车性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希望周冠宇也是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很好的去学习明年赛车的一个感觉。 嗯，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加入，是不是就是整个从 F1 的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种变化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个时间点加入是好的吗？ 说句老实话， 抓住机会，无论它在什么时候都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点加入，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过去几年其实周冠宇除了跑 F2 的比赛之外呢，他还会跟他的青训体系 Alpine F1 车队的青训体系去测试 F1 的赛车，但是这个 F1 的赛车呢，大多是18款的，这是规则要求的，你要去测试只能开旧车。当然他今年其实也参加过 F1 奥地利大奖赛的第一次自由练习赛，也开过今年的赛车，但是呢过去几年的赛车包括今年的赛车都是在比较类似的一套技术规则体系之下去打造的，那么这个性能和驾驶的感觉会比较类似，但是明年的这个技术规则大改之后，赛车的感觉会发生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整个接下来他跟车队在一块的研发的工作啊，对于新车的一些了解，对于新规则的解读，包括最后明年冬季测试上赛道去驾驶这个赛车，这些过程对于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阶段，因为明年三月中旬就要开始直接进行比赛了。这个上赛道之后抓住赛车的感觉，才能够更好的去适应 F1 的一个竞争格局，因为不光是要了解车，他明年也是第一年去参加到 F1 的正赛当中，这个竞争格局可是要比 F2 激烈的更多，因为每场比赛当中除了比赛之外还会有很多的策略的变化，车队一个大的团队在为他进行服务，面临的挑战还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看周冠宇之前的这种成长的过程当中，从 F3 到 F2， 从现在进入到 F1， 就这在这个过程里面大概一般来说就是会经历什么样的困难，像他这个速度或者他这个节奏是比较好的吗？ 整体来说周冠宇22岁签约 F1 车队还是很正常的一个节奏啊。但是确实我们说我们圈内其实也知道他的这个可能说天赋啊，或者说过去的成绩，你没有办法去跟像维斯塔潘像汉密尔顿这种世界冠军级别的这个车手去进行对比，因为他们确实可以说是全世界当中的天才当中的天才，但是毫无疑问周冠宇的这个晋级之路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他就像刚才于老师所说的，他其实小时候5岁的时候去现场看了比赛之后呢，他对于 F1 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兴趣归兴趣，他要去跑卡丁车的比赛，那每一位想进到 F1 车手第一步都是要去跑卡丁车的比赛，那么他在国内拿到一些成绩之后呢，其实整个中国这边对于赛车手的一个培养的体系并不是特别的完备，所以他要想往更高层次的比赛去进发的话，他就必须要去欧洲啊。这个确实是他大概在12岁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去了欧洲那边， 2011年，对吧？ 对，他的家庭也给了他很多的支持，但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我看过他在 F1 官网上面的一篇采访，刚刚去到欧洲，其实对于他来说有很多要去经历和习惯的地方，首先是语言，因为一个小孩过去的话英语是要经过时间去学习的，那么再加上在学校的生活，在和其他比赛的一些生活，他在卡丁车当中其实也是逐步的要去适应卡丁车各种各样卡丁车的一个比赛节奏，那么很多的车手在小时候都是在不一样的卡丁车比赛当中可能要磨练6到7、8年左右，然后你才可以去真正的进入到我们所谓的赛车比赛，也就是这个单座方程式比赛。他首先2015年就是去跑了意大利的 F4 锦标赛，因为 F4 这个级别基本上都是国家级别的，那么 F4 意大利 F4 锦标赛呢其实也是好手云集，有非常多的这种当年很有天赋的年轻车手跟他同场竞技，他在第一年意大利 F4 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年度亚军，也就是年度第二的名次，这其实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还记得2015年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一位中国车手，一位中国的小车手能够在欧洲赛场上面脱颖而出很不容易。后来呢，他在2016年到2018年是参加了欧洲 F3 锦标赛，这其实就已经上升到了欧洲的洲际级别，那么竞争其实更加激烈，跟他通常竞技的有像 后来很多的一些 F1 车手，比如说米克舒马赫，这也是迈卡舒马赫的儿子。 对， 当然在 F3 他们俩是同年生的哈，1999年同龄人， 对， 是不是？ 对， 这真的是承载着两国希望的两位年轻人。 所以在欧洲 F3 赛场上面，其实对于周冠宇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段磨练时期，因为在那个赛场上面竞争非常激烈，他也拿到过分站冠军，但是年度的成绩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靠前， 最好是第八名， 对 对， 并没有那么的靠前，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他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在 F3 磨练了三年之后，他在2019年进入 F2， 其实这个跳板进到 F2 之后，这段的时间的发挥对于他整个赛车生涯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在 F2 当中的第一年，也就是2019年，他是拿过杆位并且拿过领奖台的，这个其实就像一批一批的淘汰制，在 F4 刷掉一批人， F3 刷掉一批人，再进到 F2 当中，其实已经是好手当中的好手了，那个赛场的竞争要比 F3 更加激烈一些。他在 F2 当中2019年是直接拿了当年的最佳新秀， 对，年终是第六名，但是按照新秀他是在所有的第一年就进到 F2 的车手当中他是排第一的， 是的。所以在2019年拿到最佳新秀之后，其实大家对于他2020年的一个发挥是有更大的一个期待，但是2020年我们都知道有疫情的影响，所以对于很多人的备战工作，对于赛事方的准备工作，其实都产生了很大的一些冲击。那么周冠宇，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在2020年 F2 揭幕战奥地利站的比赛当中，他拿到了杆位，赛季开门红拿杆位，就是排位赛第一名的成绩，非常的激动。但是第二天车却坏了，在领跑的过程当中车坏了，这其实可以说泼了一盆冷水。那么在整个赛季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的赛车其实也出过一些其他的故障，但是呢我非常感动的是他在赛季之前的采访当中说，我希望这个赛季我能够让中国车迷们看到五星红旗和中国国歌出现在 F2 的最高领奖台之上。他终于是在2020年的俄罗斯站的比赛当中 ，F2 比赛他拿到了冠军。 嗯， 那场比赛的冠军啊，虽然是充满戏剧性的，但是他也是真真实实的第一个站上 F2 最高领奖台的中国车手。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还是有些希望的，因为 F2 的成绩，面对了很多的因素，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啊，他能不能未来是进入到 F1 当中，但是来到2021年，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鼓舞人心吧。他在2021年的比赛当中，整个 F2 的赛季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有竞争力，拿过正赛的冠军，拿过杆位，多次登上领奖台。他在整个 还有冲刺赛的冠军。 对，他在整个上半赛季当中还领跑过 F2 的车手积分榜。那么目前呢，F2 的这个竞争也很激烈。目前的积分榜的领跑者是跟周冠宇一样，来自于 Alpine F1 车队的青训的车手奥斯卡皮亚斯特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能够在 F2 当中现在站稳脚跟，这对于他签约 F1 车队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所以最终啊，也是能够确定明年进入到 F1， 你可以看到整个晋级之路是非常坎坷的。 嗯，听你这么介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 F3 的时候，反而没有在 F2 的时候的那个成绩那么的突出。如果说他是一层一层筛选的话，反而他目前为止最高光的是在 F2 的阶段。 对，这其实你也看到不同车手在不同级别比赛当中的一个适应以及学习程度。米克其实在就米克舒马赫，他其实在 F3 当中的第一年也没有特别的亮眼，但是他在第二年后半赛季的时候就开始爆发了。包括他进入到 F2 当中的第一年其实也没有亮眼，到了第二年，他在2020年的 F2 锦标赛当中是拿到了年度冠军，所以后来在法拉利的更多的一些支持之下直接进入到了 F1 当中，现在也是在 F1 当中学习，去不断的进步，可能未来有更多的一些爆发。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车手可能都是走这样的道路，就是要去慢慢的磨练，但是也不排除有天才车手，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像现在的 F1 的七冠王汉密尔顿，当年都是在低级别方程式当中直接非常快速的拿到总冠军，展现出了天才当中的天才的水平。 确实汉密尔顿可能是很多人在 舒马赫之后非常喜欢，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标签、嗯、就刚才看到我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包括在微博当中很多评论朋友的签名，就能够看出这一定是关注 F1 的，就是大家的名字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汉密尔顿，所以前面有加一些字母，后面加一些，但大家都能够看出这个平时关注的热点更在什么项目上。这边还有托马斯，也请刘耀来预测一下这个赛季你看好谁能拿总冠军。刚才说到周冠宇的成长，我们稍微先跳一下，就说到总冠军 F1 的总冠军， 嗯， 今年的， 哇，这个话题因为已经快速说一下吧，因为今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汉密尔顿跟维斯塔潘现在只差14分在赛季只剩下三站比赛的情况之下，这周末是卡塔尔大奖赛，又是一条新赛道，所以我觉得要看一下这周末的一个表现吧，因为这周末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汉密尔顿这周末再缩小七分的差距，他拿冠军，维斯塔潘拿亚军的话，那么最后两站这个情况就更不好说了。如果这周末红牛夺冠的话、 嗯、 我觉得维斯塔潘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那不如刘耀我跟你打个赌吧，就现在在直播节目当中咱们这个立铁为证，咱们你支持谁，然后就咱们来打个赌。 我也不能 说，你要支持反面吗？ 我也不能说我支持谁，因为 你就看好谁好了。对， 我可能会更加看好维斯塔潘一点 那我选汉密尔顿。 OK 好吧就到时候就打赌输了的请对方吃饭。 好的， 可以吧？ 我帮你们做见证人，见证人可以陪坐吗？ 可以，没问题。对 那这边还有人在听天分在微信当中LuckingDY 在问说，请问怎么看待皮亚斯特里，他是维斯塔潘级别的车手吗？ 奥斯卡皮亚斯特里真的我觉得已经说得上是天才级别的，刚刚您也提到过周冠宇是1999年生人、 嗯 那么皮亚斯特里他其实是2001年生人、 嗯、 是一个00后， 大家都这么年轻哈。 他在往前倒两年，他成绩是非常出色的，他在2020年的 F3 锦标赛当中是新秀年拿到总冠军的车手，而今年他在 F2 当中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他在今年后半程爆发的话，目前领跑 F2 积分榜， F2 还剩下两站比赛，如果他最后是拿到最后的车手总冠军的话，我觉得是一位天才，非常的出色。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进到 F1 的席位就这么一点，可能在一些资源上面他有一些欠缺，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在明年获得 F1 的车手席位，但是他未来一定是 F1 当中的一个有力竞争者。 对，可能我说的比较直接啊，就是如果没有周冠宇，或者说不是周冠宇来获得这个席位的话，那肯定就是皮亚斯特里，他的成绩已经证明了，就是能够从 F2 夺冠到 F3 夺冠到 F2 再直接跳到 F1， 我觉得他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这么一说，反正其实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去亮相的其实都是天才，非常了不起。大家原来其实通过舒马赫已经向很多人去普及赛车手，就是你看起来他只是一个驾驶汽车的人，但是他对于身体素质和各方面机能的这种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哈。他们本身在我们普通人当中他们就是天才。 没错， 对，因为我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就是 F1 车手他们训练的视频，我觉得可以用变态两个词来形容，因为他们在高速行驶下，可能开车的朋友们会了解，在过弯的时候你的身体特别是你的脖颈，就你的脖子这块颈部是要承受非常大的扭力的，那么会用一个这个计量单位叫 G 表示，就是你要承受多少 G 的这个扭力或者说撞击力等等。包括其实近几年 F1 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故的时候，他们可能车手的身体都要承受几十个 G， 五六十个 G 甚至高达70G 的这样一个撞击力，这样如果他们平时自己身体没有经受过一个特别高强度的训练的话，特别是脖颈这个训练，我看过一个比方，好像汉密尔顿的脖围只比赵丽颖的腰围细一点点，就是他的脖围和赵丽颖， 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多少 G， 这个有没有比较，就是类比一下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重力加速度。 F1 目前因为17年改了规则之后下压力变得更大，那么过弯的重力加速度其实已经超过了5倍的重力加速度。 就是大概能有没有一个更具象化的 说。我看过一个新闻，好像就是这个宇宙飞船，就是就咱们说这个火箭发射的时候，航天员需要承受的大概是20-30个 G 左右。然后 F1 承受的这个重力加速度的力量是他们的2-3倍。 对，所以就需要他们的这个锁骨和肩颈需要有非常强的肌肉才能够承受住这样巨大的冲击力，包括这个过弯的时候这种重心这个重力加速度，对， 尤其在这个承受这个力的作用之下，他还要去做很多的动作，头脑要做出精准的判断，然后执行所有的这些判断去做出相应的这种驾驶的技术的操作，这个真的是要非常了不起的人。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舞台上也能够见到中国选手，第一个中国选手来出现在这里，就是让我们会觉得对于这个项目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更早之前，当然大家其实对 F1 的了解，很多从舒马赫包括汉密尔顿等等这些更早塞纳这些车手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隔那么一段时间会看到来自亚洲的车手，但是从过往的这些最终比赛的成绩上来看，其实大家还没有特别的出色。其实这一点上，我们可不可以认为现在周冠宇算是加入的年龄是比较小的？那他的这是他的优势，还是说他可能是因为在之前更低级别的比赛当中表现更出色，让他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有人说他带资进组，就是更被大家看好的一个黄金年龄，有这么更多的资源才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呢？ 我觉得有资源的话其实是你的优势，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F1 已经是只剩下20个席位了，只有天才当中的天才才能够有机会去获得，那么你的能力你的资源都是不可或缺的，除非你是这种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汉密尔顿这种级别的车手，你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大车队看中，那么大车队就会冲着把你培养成 F1 车手的这个目标去给你资源去扶持你，那么你可能从小的资源就会很好，但是大多数的车手像周冠宇像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车手，他们可能低级别方程式的时候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一些资源，靠自己带来的一些赞助，所以有赞助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能拉到赞助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因为有人能看中你的能力，那么把所有的一切的优势结合在一块，你才能够去成为一位 F1 车手。那么如何成为一位好的 F1 车手，你必须要发挥自己的年轻的一个优势，去更多的一些学习，如果你有不足的地方要去努力的去弥补，但是说句非常残酷的话，在这个顶尖的竞争当中，有些这个努力可能弥补不了天赋上面的一些差距，但是我还是觉得能够进入到这个殿堂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 对， 就像刘耀刚才说的，就是带资进组或者说身上有赞助是好的，或者说我觉得它是正常的，因为其实现在 F1 围场内的这20个车手基本上谁身上都有点赞助，都多多少少都有点带资进组的性质，但是你进围场的时候你是一个所谓的付费车手或者说带资进组，那么怎样去能够撕掉这个标签，就是要靠你进入围场之内之后的成绩。那么即便是像迈克尔舒马赫，他在当年最早进入这个 F1 赛车的时候其实也是带资进组的性质，包括他的孩子米克舒马赫，现在他们整个家族背后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赞助和财团的支持。 是，就米克进去了就让我老脑补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幼童在中间，然后背后又围着一圈这个游戏当中的长老，然后说这个孩子是我们一定要大家共同看着他成长，这些叔叔大爷们要一起见证他 都会过来就拍拍你说你爸当年和我一起同场竞技的时候， 对对， 这个弯是这么过 的。对 的， 老要脑补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大家的资源各不相同，但是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相应的背景来支持才可以。 而且大家的压力也不一样，像米克其实因为他叫舒马赫，他姓舒马赫，所以他承受的压力可能会非常特别。那么我觉得其实进入到 F1 之后，就像刚才于老师所说的，进到 F1 之后你的努力全是要靠自己了，你要拿出成绩把自己留下来，因为像现在像兰斯斯托尔像尼古拉斯拉提菲，他们可以说在进入到 F1 当中的时候都是多多少少被很多人说是带着资金进来的，带着资源进来的，但是斯托尔这个凭借自己的一些努力以及他父亲的一些支持，那么现在在 F1 的阿斯顿马丁车队当中其实也是站稳了脚跟。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我觉得就是威廉姆斯车队的拉提菲，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其实年纪其实已经要比周冠宇大几岁了，他在 F2 当中也拼搏了很多年，但是他现在跟车队一块成长， 特别是今年我觉得这个明显是有成绩上面的提升，因为他的队友拉塞尔是其实是一位天赋型的选手了，非常的天才。可能第一年的时候在排位赛跑单圈的时候一直是拉提菲跑不过拉塞尔，但是到今年我们看到有些时候是能够去击败拉塞尔，他也能够跟拉塞尔一块去在比赛当中拿分。你看到这就是成长，在 F1 当中去学习成长你是可以在成绩上面看到的，所以希望周冠宇能够好好把握机会，我非常期待他的表现。 是在来到这个舞台之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成长，毕竟他这么的年轻。大角星叔叔也说 F1 赛道上像来自亚洲的像日本车手、泰国车手等等之后出现中国车手，这也是大势所趋。但是现在目前一个他定的小目标是希望周选手能够达到看佐藤琢磨曾经的高度就可以先考虑完赛，然后看能不能有机会站上领奖台。这目标定的 我觉得领奖台有点难， 有点难， 拿分 吧， 就 先拿 分， 先拿 先 考虑拿分。不是说第一年，就是说他这么年轻嘛，他 未来 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是吧，要这些。我觉得以他跟佐藤琢磨相比的这个年龄上还是有优势，但一定要留下，一定要继续的坚守在这个能这个赛道上。就像特梅普说，这车手这都是人尖儿， 对， 这是太难了。但是还是要努力。 我觉得周冠宇搭档的这个队友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他明年的队友会是博塔斯。博塔斯我打个比方，就是他过去三年吧他的队友都是刘易斯、汉密尔顿，是七届世界冠军得主。就好像你坐在一个学霸的旁边，这个学霸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然后是他的同桌，那你去跟这个同桌来搭档，他一方面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再一个他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僚机，或者说怎么样去做二号车手。所以真的周冠宇首先是要跟上他队友博塔斯的速度，而且能够跟上之后要看博塔斯给他什么样的计划，或者需要他怎么去配合，这个需要周冠宇到时候去能够去做到。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周冠宇的第一年来说会学到很多东西。 有很多需要学的，也有很长的路需要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一起来支持和期待周冠宇能够有更好的表现。特梅普又补充说了，可是佐藤目前看佐藤琢磨的目标可不低啊，先第一年那肯定这个目标是有点高，但是要一步一步来，就像他在之前的这个积淀当中去完成的那样。有的时候整个运动员选手也好车手也好，大家所有人的这个竞技状态也是会在你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有高低起伏的。当然 F1 这个舞台非常的残酷，可能一个闪失你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坚持下来走到今天的他一定知道坚持的这种难度和意义，也一定相信他能够坚持下来在未来走得更好。我们也期待着周冠宇的表现，也非常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F1 的非常精彩的解说员刘耀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夸刘耀思路非常的清晰，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专业的介绍，非常感谢刘耀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弱冷空气会抵达北京，明早扩散条件转好，明天白天晴空也会短暂回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平原的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9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也是2，